未几所讲嘅，所以我哋睇下勒未几第十八章，唔系零嘢。 十八章 几多啊？啊，呢由第六节开始可以睇到吓。系啊，一路去到尾嘅第最少都去到十八节嘅，啊，个婚姻嘅阻碍。咁呢一章里边咧，就系、其实同中途大士录嘅十五章廿节同廿九节嘅用嘅字咧，系一样嘅字嚟嘅。佢咪讲出咗婚姻嘅无效性，意思就系你哋中，佢话呢度话，你哋中任何人唔可亲近任何血亲，去揭露佢嘅下体。我系上主，你唔可以揭露你父亲嘅下体定你母亲嘅下体。佢系你嘅母亲，唔可以揭露佢嘅下体。你父亲妻子嘅下体。你不可以揭露，这个是你父亲的下体。你姊妹的下体，不论她是你父亲的女儿或者你母亲的女儿，因为她们可能是什么多妻仔嘛，是不是、所以呢就或者你妈妈的女儿等等，或者在家里面或者在外面生的，你都不可以揭露她的下体。你女儿的下体或者你女儿的女儿的下体，嗱喺呢条节目讲嚟讲咧，系有啲所谓姻亲血亲嘅关系、因为佢哋嘅下体系你哋嘅下体，你唔可以揭露你父亲妻子嘅女儿嘅下体，因为佢系你父亲所生嘅，系你嘅姊妹，你唔可以揭露佢嘅下体，你父亲姊妹嘅下体。一路讲落去咧，到你如果你即系、你要佢谂啲人际关系时咧，原来全部都系。一些姻亲血亲关系里面的。原来去到哪里呢？去到呢就说、第差不多十八节前面那里那句，他们都是他的血亲，这个是丑行，你不可以娶一女人又娶他的姊妹做他的情敌，在他活的时活着的时候揭露他姊妹的下体。 有问题了，那句刚才 希望 娶埋佢姊妹啊！ 啲你意思系创世纪初期嘅时候嘛？ 系咯，系咯。 嗱，你要记得一样嘢就系、第一，晚部法律咧喺梅瑟带领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就是、去福地之前嗰度噶嘛。咁之前第一就系、都冇呢个所谓法律书嘅存在。OK， 咁呢、這个。其中一個很大的情況，很大的理由。咁當然咧，你話，而且另一樣添，你話嗰，你話教會唔可以多妻咁樣，你舊約幾多多妻就係嗰個戰將係咪？但係喺創世紀開始並唔係咁嘅意義，唔係咁嘅意思。同埋，多妻個原因亦都係受到一啲外族風氣嘅影響。所以耶穌都繼續強調就係話，創世嘅時候。先知怎樣做了一男一女這個、概念。所以如果我們、了解到這個關係的時候呢，就是明白到這種的婚姻呢，所有關係都是無效的、即是這個姻親與血親的個問題。那裡猶太人的婚姻呢，基本上是禁止这个、这个血亲和姻亲 的关系。如果即是我们啲有血亲的关系呢，就不可以结婚的。即是不知道中国人呢就会有啲咩表咩姑表同埋姨表又不同啦、即是有啲就可以，有啲不可以啦咁样。在教会初期呢，有好多外邦人，即是外邦人即是不是犹太人啦，都成咗门徒。其中他们有些呢跟近亲和姻亲结了婚的，因为犹太人的习俗和外邦人的习俗不同嘛。那这些外邦人的习俗，他们可能其中有人已经跟姻亲或者 跟血亲、结婚的呢，那他们加入教会呢，意思是怎么呢？就是这个外教社会所容许的呢，但是为犹太的法律呢是不容许的。那问题就在这里了。即是马窦福音写这件事的其中的重点呢，就是因为在马窦的时代呢，犹太法律呢为教会所尊重， 因为仲系初期教会，咁教会所有嘢咧都好多个基础咧喺犹太嘅传统里边，所以呢个婚姻实际上咧对犹太嘅法律个婚姻法律观点嚟讲咧系无效嘅，因为佢有系姻亲或者系血亲嘅关系。所以咧，马窦讲咗呢一句咁嘅说话，无形之中，因为马窦写呢个福音咧，佢要为佢嘅团体写啊嘛。要话俾啲人听嘛，咁佢哋就结咗婚咯，话唔可以离婚咯。喺犹太嘅嗰个法律受到尊重嘅环境之下咧，佢哋有问题出现咯。咁究竟点咧？咁所以于是就提出，除非因为聘居啦，用句话讲，喺犹太嘅法律观点咧，佢哋嘅婚姻系唔合法嘅，系冇效嘅啫，话基本上冇效嘅，因为佢哋系违反咗呢个旧约嘅法律。啊！佢哋嘅唔係媒妻，啊，經呢個佢哋嘅傳統嘅法律就係姻親唔可以結婚。另一個教會嘅問題咩咧？就係話猶太人咧，一般嘅習俗都認為外邦人如果歸於猶太教，就成咗一個新人。跟住之後，亦都認為佢唔再受以前嘅婚姻嘅約束，而宣布以前嘅婚姻為無效。即是猶太人的一個觀念，譬如啲外邦人經過學習，我學加入猶太教團體，咁咧佢個婚姻，佢即係以前個婚姻咧係可以冇效嘅，因為佢係個新人，除非佢兩個都加入猶太教啊。但呢種思想亦都潛伏喺教會嘅團體裏面，歸依之後咧可以自由再結婚，話有冇人啲蠱惑啲咧嚇？為咗自由再結婚，就喺加入猶太教咧嚇？馬窦就反對這種論調，所以而清楚肯定耶穌對婚姻的永恆性的教訓，只要他們的婚姻有效，他們的約束力永遠都存在的。換句話說，就是告訴人們，你不要利用猶太的傳統的觀念，就說加入猶太教就可以自由選擇成為一個新人，那我就可以放棄以前的婚姻。雖然你信咗耶稣基督加入教会都系个新人，不过唔可以好似佢哋咁样啊，放弃你个婚姻而再结婚啊。于是喺呢一个两个情况呢、这个环境之下咧，马窦就加咗呢一句啦：无论边个休妻，除非因为骗居。所以除非因为骗居，并唔可以，并唔系我哋今日嘅人可以利用嚟作为一个离婚嘅借口。明 白，佢好深。你用先婆讲论，无论只嗰句啫，无论谁休妻，除非因为聘居而另娶一个，系嗰个三句嘢。因为佢译过嚟咧，译得好经咯。个 logic 喺边度？ 好，个 logic 第一个就系 我冇讲 logic， 即系呢三句佢讲咩嘢啫？你想讲啲乜嘢？我用 plain language 讲 everyday language， 你试下，跟住你未用搞得。 我试下就系。他說除非你們是因為一個無效的婚姻而去另娶，如果是這樣的話呢，你就是犯，你如果你是因為無效的婚姻而去另娶，你就不算犯奸淫。而什麼叫無效的婚姻呢？就是剛才他說的，一是近親結婚，或者是呢第二個就是你結了婚之後加入猶太教，是吧？是吧？你結了婚，但因為加入咗猶太教，你作為呢個新人之後，你前面嗰段婚姻咧就係無效，因為你嗰陣時未係猶太教嘅人。 唔係，後面嗰句唔係，後面嗰句咧就你唔好恃住即係攞猶太教嘅一種傳統，當你加入教會嘅時候，用翻猶太教嗰種觀念、嗰傳統咧，因為佢哋係。 因為你是新人，所以你可以 做， 可以放 棄 婚姻， 係啦。哦，走啦！即係佢針對嗰啲去歸於猶太。所以養嘅人， 貴族 係人， 仲好嘅喎。 係啦，係啦，唔好因為咁樣而可以走法律啦。 嚇， 你就咁樣做。 其實針對可以話兩樣嘢，一樣嘢就係佢自己教會裏邊嘅人，即係馬竇，佢寫信俾佢個九團體啊嘛。 啲猶太人， 主要係猶太人。 猶太人啊！ 你哋唔好即係御用嗰種觀念啊！以前嘅觀念就係外邦人加入教會成為新人，咁可以放棄原本的婚姻領取咁樣啊！而家你如果外邦人加入，的而且確喺猶太嘅團體裏邊都有外邦人加入佢嘅團加入教會噶嘛？ 即係猶太人喺度，基督徒喺呢度。咁猶太教人，猶太人咧有啲人都做咗基督徒噶嘛，係咪？咁亦都有啲外國人跟人做基督徒噶嘛。 唔係，我明嗰陣時候個 context， 即係對嗰啲人講嘅，即係我將嗰樣嘢引翻喺2000年之後。 2000年之後，如果你簡單嘅就係無婚姻無效可以分開，唔係離婚係分開。其實教會今日嗱，你聽到教會成日都宣布，即係有教會婚姻法庭噶啦。OK， 教會都有講，誒呢個婚姻無效。先正嗰啲人。可以所謂離婚，在外國人的外界人的觀點看，哎呀，他們離了婚了，這樣。但是，要經過教會去調查去什麼，才肯定他的婚姻有沒有效。沒有效的就可以拆散，有效的教會基本上就沒有說給離婚這回事。 即我總之是針對有法律那樣的，譬如有 extreme case， 現代人我是回教，我娶了四個老婆，我現在要歸於天主教或者基督教。 嗯， 咁我有四個老婆，我點優邊個咧？咁我四個都合法嘅，喺舊時我未加入之前，我都係合法嘅嘛。OK， 但係喺天主眼嚟講咧，係一個平居不合法同居嚟嘅，差唔多係，係嘛？咁我要歸於天主教啲基督教啦。咁邊段婚姻先至有效？邊段婚姻先冇？ 第一個， 即係我，即係你明白。所以我仲要諗一樣嘢，因為嗰段嗰段有個法。 我俾個例子你，好明顯嘅例子喺我哋團體裏邊。好多年前，我想都十年前差不多，有一位慕道者，他離過婚 ，OK， 他離過婚，他同當時同一個另一個女士同居，咁佢想領洗，嗱就遇到個問題啦，神父就話：喂，你要唔可以繼續咁樣同居，否則你唔可以領洗，因為他以前的婚姻是承認的，在民事上合法的。 不是教 會，不是，他在教會裡面結婚，但是教會會承認大家在民事上結婚，除非當事人本來特權的問題了，當事人反對你加入教會。 OK， 那為了信仰的緣故呢，本來他有特權，本來自己說的，他都說不是，他都說的，我說的，那教會呢用這個特權呢就宣布他的婚姻解散。咁嗰個係一個實例喺我哋嘅團體裏邊，嗰個人終於冇領洗。 嗰個咧就牽及到，因為我個求婚姻被正式無效，宣布無效，而有另一段嘅關係，正常嘅關係，呢啲較比較容易明啲。譬如冇咁咁遠嚟回教，咁好多我哋啲阿爺有幾個老婆好普通嘅，咁我臨死之前我想歸於，想定 都大。 想領洗， 咁咪容易啦！佢想臨死之前， 咁我知啊，冇 新加分 嘅 喎，分咗先嚟，大 仔又，即係我知道好錯，我所以唔好重婚姻法庭解，即係嗰啲現代個眼光，嗰陣時候因為早期係有個民族，好多時候咧好散嘅好 loose 嘅 laws regulation， 直接本身咧希望整得比較有規模啲，有規範。都不是完善，但都好過冇。所以點解有七個兄弟？呢個死咗可以娶呢個女人，呢個死咗娶呢個女人噶嘛？喺現代嚟講，好似 doesn't make sense 嘅。但係一個民族嚟講，可能係 make sense 嘅。喺嗰陣時嚟講 make sense 嘅。所以我諗佢二千年講呢句嘢咧，係乜嘢？點解咁特別要講？就其他人冇講嘅咧咁。 所以我就話馬豆唔啊馬耀谷冇提緊呢個問題，路加冇提緊呢個問題。保禄都冇提咁呢个问题，但系只系马窦咧，就因为佢个 context 嘅缘故咧，而我提出就话，我哋即系正如嗰个圣经学者嘅即系读呢个经嘅时候咧，都话小心就我哋唔可以即系将呢个聘居咧解作奸淫，啊或者系某个人不贞，于是咧不忠啊，咪不贞不忠，于是咧就可以离婚啊咁样，即系话一个理由，重点喺呢度。 因為希臘文是不同的，Con是那兩個人，不過那個是這樣的，很多關係，那些是不合法的，但Con是合，就是一對一，就是兩個人，但是因為是under不同的光景而住在，所以在那時候叫合法的，他剛才他講的那些希臘文本身來說，翻譯的時候不同， 所以中文有個困難就是，即係未必你揾翻到個意思，未必佢個味道啊，佢個原意未必貼合貼切。咁我唔知咧，就我唔識翻譯啊，我亦都唔識希臘文啦嚇，即係我照書講緊出嚟俾大家聽嘅啫。 我頭先想問嘅問題咧，就係頭先阿 Steven 話即係譬如以前啲人有幾個老婆咁，當佢加入教會嘅時候，咁係點樣咧？咁你頭先話佢即係承認第一個老婆。 喺中國，其實喺中國一樣嘢，中國早期。即係有啲人嘅傳教，譬如未馬道尼嘅時候，有啲人真係有兩個老婆，佢哋真係要佢決定，你要放棄啊三妻四妾，你只係有大嗰個啫。咁當然啦，你放棄之中你要盡責啦，你唔可以話咁樣一刀切咁就以後不盡責，係嘛？咁你可能喺物質上要照顧佢，但係喺關係上唔可以保持。 講咁遠， 係 五十年代香港都好多，因為三書六禮喺到六零年都仲成嘅。 咁啊，今日 行新係啦，即係嗰即係之後六零年唔係好早好耐之前嘅事啫嘛。嗰時對於香港容許呢樣嘢喺新界，你有困難嘅介紹。 咁呢個係 唔係信教 啊？無論如何，即係呢個係因為教，即係保羅呢個馬道咧喺呢度講及咧，就用呢個例子講及教會嗰個權、那個權能、權力咧。去處理啲咁嘅問題啦。咁天主最初嘅時候，佢哋唔係兩個嘢睇啊。天主出邊有人可以殺散啊？呢啲喺保羅喺呢個格林多前書又講及過啦，喺厄弗所書亦都有提及啦。我哋大家都聽過好多次，呢度唔需要再解釋。咁然後喺下低嗰段咧，第十至到十二節咧，就即係帶出咗個問題，就係嗰個奄人嗰個問題，有啲母胎生嚟就係咁嘅啊，有啲奄人咧係被人奄嘅，有啲奄人咧係為咗天國而似奄嘅，能夠領會咧就明白呢個就係所謂獨身嗰個意義。有啲係被逼獨身，有啲係自願獨身啊。即係我哋唔好諗咧，即係中國嗰啲咩太監嗰啲咁嘅觀念嚇。咁啊譬如今日係 同性戀咩？ 唔係講同性戀。啊！這個為天國而自閹咧，就是為天國而守獨身咧。個意義喺邊度咧？今日其實咧就係啲神職人員咧守獨身咧。佢哋點解要嘅教會強調神職人員守獨身咧？其實就係話嗰個標記性問題。因為佢話為天國而自閹嘛，為天國而守獨身嘛，所以佢哋。肯定即是用这个见证来肯定就是说有个天国的临在，有天国的存在在这里，他们愿意用这个生活方式。 我厌倦用得好少好少很怪，太过中国化了。 他应该是可能。他 真的完全错了。 在 你翻英文版可能会。英文已 经要知道 了。英文版他未必用，未必是用英国啊，或者是 相关的。即是独善啊，即是这些。 我呢個字有冇查到？上一次嗰個咁嘅教會團體嗰個字就查咗啦 ，the community 喺以前嗰個猶太人咧，有啲除咗法利賽人之外咧，呢晚上嚇佢哋係好似係獨身嘅，佢哋嗰啲係獨身嘅。因為你係有啲聖所要做噶嘛。 佢哋唔係，佢哋聖所，但係要所謂咩啊？要唔可以有？婚姻的關係，當他是服務正所的時候， 我講的是耶穌時代的四種人呢， 另外一種人，黑色尼人那些，即是他們在服務正所的時候就不可以有婚姻關係，他們有很多限制下的。